香港有好耐冇试过全城支持一样嘢，就係、是、DQ。从来呢一 DQ 嘅时候呢就打矛波啊，想办法啦、啊、令到梁仲恒啊啊呢啲啊游慧晶啊啊梁国雄啊全部都 DQ， 但係寻日一片欢呼。点解啊？因为 DQ 嗰个係韩国同中国。我哋混合泳寻日明明得第四，但是因为韩国人同埋中国队佢哋违规偷步，所以取消佢资格，变咗攞银牌。你可以讲喂，香港都唔够料由第四喎。咩叫有规有矩？你哋而家 DQ 嗰啲所谓议员嘅全部放弃咗，包括梁天琦在内，就係冇规冇矩，你打矛波。所以人哋唔服，但係喺呢件事点解值得讲嘅，就係、是、全香港实支持 DQ， 因为香港得到银牌，而呢件事係因为你偷步，呢啲就係中国特色。我哋只能咁讲，唔係你挂支国旗就你大晒，跟住中国香港乜乜乜乜。呢两集比较反，呢两次比较反动啲，因为我三点钟要出去，今朝录咗噶啦，后屘觉得，唉，咁流，再录过啦咁。我讲啦，好代表香港人嘅呢次亚运，可以完全睇到一啲冇规矩嘅人。头先我都话啦，规规矩矩，有好多冇规矩嘅人，譬如好似泳总委员、海天体育会副主席兼董事。吴旭光 DQ 咗郭家辉，呢个香港最快游水嘅人，就换咗佢个仔叫吴恩健参加呢次亚运，成绩好差，谈唔上，名次攞唔到，系因为你冇规矩，用人为亲，你唔好以为你咁样系帮咗个仔，完咗你嘅梦，你害死佢，因为佢唔依规矩，佢出嚟，成个泳队就因为咁样而不再，你嘅公信力冇咗。第一，第二，你个仔会俾人睇唔起，攞到奖牌都冇用。真，你可以调翻转我哋嘅啊，美人鱼欧海顺。因为呢啲名唔记得个年纪大，你原谅我啦。系咪呀，寻日赢咗上届亚运，赢咗两个铜牌，今届要有进步。我哋嘅运动员除咗精英运动员之外，好多人呢基本上搞唔掂两餐都。系咪呀，要好多赞助。呢四年里面佢除咗参加之后可以出好多 show 啊，做佢嘅事业啊，拍片啊，拍电影都有。但系今年是他最后一届的，没有放弃到。以一个巅峰状态，他游出去的纪录全部接近他最巅峰或者超过了的。昨日他在这里一话他得第二就是喊。因为他这种精神，包括他另外那三个拍档，就是香港传统的精神。为什么是传统的精神呢？我们想办法做好我们自己，想办法争取到。而家其实亦都等于香港同大陆嘅，只要你大陆有啲嘢出错，香港虽然系弱势，泳坛体育界都系嘅，中国咪大晒嘅，台湾收皮啊，唔俾你搞咩东亚少年运动、青年运动会唔俾你搞，收档大晒，但系你千祈唔好错，你错香港就有机会。只要你做好自己，而家欧海顺就系啦，好代表香港人，亦都好代表香港而家嘅境况。所以我咧，虽然我对年轻人比较失望啲，但系做呢一两节咧，都希望年轻人，真系都冇咩年轻人听噶啦。但系如果你有啲人系俾啲后生仔听下，即系萧咏莹。这个女仔亦都代表咗香港人，点咪香港人呢？个好似个老豆啊，明个妈，个妈系香港人，个老豆系美国人，而家嫁咗系英国人，代表我哋香港嘅华洋杂处，36岁上届都系得第四名。 亚运今届盛装舞步，即系爱作战嗰啲咧，即系骑马花式攞到金牌。点解佢话代表香港人，亦都代表香港其中一部分人，华阳集柱系追求梦想嘅地方，唔系追求钱嘅地方。我哋香港本身土生土长嘅华人，所谓醒目仔，包括以前1981嘅陈积，包括以前嗰、那个头先啱讲十八楼师座，做经纪嗰个叫乜嘢？胡须仔，钱排第一，醒目仔最紧要系世界仔，但系亦都有一种人。因为佢受西方文化影响，钱唔系第一，梦想系要有嘅。咁我哋香港一个华阳集柱、东方荟萃嘅地方，萧永莹坚持咗30年，卒之攞到亚运金牌，呢、这个都系一个香港人努力。创造自己嘅未来，何况仲结咗婚添，其实好难得噶。成个大方向，香港沉沦咗好耐啦，崩盘咗好耐呢几年，搞到腥风血雨，话拉边个拉边个嗰样嘢。而家好多时候，因为香港人嘅即是某部分人的坚持，是某部分人的坚持得到的，这个才是现实。而林郑是和中国共产党是需要你香港的正常运作，尤其在打仗时期需要香港这个灵活的窗口，所以香港要回归正常。佢唔系让利俾我哋香港，亦都唔系特登。哎呀，我对你特别好，系因为你有用，你仲有个剩余价值，所以香港人唔好睇低自己，想办法做好每一个人。呢个仇思达讲，做好每一个人，每自己嘅人本身，翻工嘅翻工，读书嘅读书。当中国有破绽嘅时候，或者佢有乱嘅情况嘅时候，香港我唔系讲话独唔独立性，而系香港会变翻以前嘅港，会正常运作。因为佢越差越需要你，你讲你能够同佢讲嘅条件，所谓能战才能和，你有用你就可以讲条件，你冇用一脚踢开你啦，臭四啦！我哋香港早几年咪臭四啦。是咪呀？你有几有用啫？上海、深圳嗰个 GDP 已经系大过你㗎啦。是咪呀？唔好搞错。但係到最后尾，只要中国经济一有问题，我哋佢哋嘅諗法就係、是、我哋需要香港，唔系中国香港，系香港。因为一定要有分别。所以你留意一下，而家基本上将港独同埋所有我哋觉得唔啱听嘅嘢全部降温。而以前嘅好似近期新昌要收档，你中资嚟㗎啦，收购咗人嚟㗎啦嘛。收购咗香港一家老牌公司，大陆投资失利赚钱。林郑月娥必须同你讲咁多，即时收你档啦。是咪呀？你仲上诉乜嘢呀？我唔同你搞呀，即时收档，唔好俾你有生存嘅空间。我哋直接管，即刻落标，45日后有新公司开始。呢、這个先至系做到嘢嘅林郑。佢唔理你幕后嗰个系边个，总唔知只要唔牵涉政治层面嘅，佢就收你档，令到香港好快脆咁将所有嘅工程界会越爆越多。佢唔怕爆，因为佢会即刻处理到，佢有套方案令到你香港人更对佢嘅更加嘅管治有信心。所以林郑嘅高班唔系你哋所想咁样。2.0 3.0 收档啦呢啲。 但系就系、是、因为呢一个人咁有效率、咁高能，先至可怕。争取民主自由系好多人嘅梦想，唔好讲香港人嘅梦想，因为有啲唔系咁谂，但佢哋都系香港人。我系咁谂啦，其实好灰嘅，但系我成日都话啦，佢需要你，你就有议价能力。斗赢咗工程师学会王慧明，睇下几时搞，即系咧根据呢一啲咁嘅事啦，包括而家嘅足总啦，吓、啊、我哋香港足球嘅没落就系因为呢班足总咯，呢啲扑街咯，点解我哋唔俾冰岛啊？唔俾中国啊，系因为我哋嘅足运系就系怕俾足总呢啲人搞祸晒咯，包括姓霍嗰家人咯，呢、这个先系事实。但系我哋香港人，如果你坚持嘅，清本归元就得噶啦。后生仔虽然咧经过雨伞运动啊、本土派啊嗰啲咁嘅流民。团体啦，即系热血公民呢啲啦，吓、啊、世界仔揾着数嘅啫，不知所谓呢啲吓，但系好多人仲喺度坚持紧，好似咩学生独立联会，我唔记得咩名啦，继续搞。我唔系话佢哋搞独立搞得成，但系永远都系你走到最极端，佢走到最极端，你要拉埋咪每人让一步咯，因为握手啫。呢、这个世界啱啱我睇翻一套公仔书，我冇买到啊！大军阀郑建和，其实就系讲紧强权，你系弱者，我压落嚟你死啦！点样弱者大军阀？点样洪非凡？点样喺你嘅门罅嗰度同你斗？虽然咧你又有兵又有人，乜嘢又有钱，乜嘢都，我就系要同你斗。因为只有我供你一点，我知道你嘅破产喺边度，即系发电厂本书讲，你系需要嘅，我就揸住呢个条件嚟同你讲。我未睇完啊，因为睇两日之内睇咗30本，仲有25本啊。咁但系能战才能和，每一个人嘅生存之道就系咁。学生学联咩都好啦，散咗。可以重新再嚟，志同道合，可以变化万千。呢、这个寄予后生仔啦，唔好成日做手机英雄，咁 OK 噶啦。呢节讲到呢度，多谢大家嘅支持，因为真系嘅，今个月嘅标数真系值得鼓舞嘅。拜拜。